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，恭候您的莅临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江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江河国际家具城。 各位，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。目前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，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多，行驶缓慢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这个小时的一周音乐大事记，我们来分享过往时间当中以这个星期为坐标所发表的专辑。2003年10月15号，王力宏推出专辑《不可思议》，他开始在音乐当中加入到了混搭元素，可以把一首歌做出20种不同的编曲版本，的确是做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主打歌是他和美国的音乐家合作，Big Band 爵士风格搭配到大段的饶舌 Love Love Love。 我肚子虽然变大，我肚子虽然夹不到口香糖，我手指热因为在明天的笑话，我身里藏着可怕的创意，我等你看着我变傻的努力，一身之藏着不是科学的毛病。明不了但你还是继续，也明不了为什么我自言自语，你听不到我灵魂有自己的旋律。我并不要你所谓的成功，我听不懂但你嘴巴不停的动，我一直笑应该世界的轻松。怕试试看这个爱，把你的烦恼游戏规则统统抛开，让你的心有一个机会代替你脑袋。我希望当我自己把说碎，每天的日子都是简单的 happy day。 I love you， 希望 you love me。不管是在什么地方，不管是什么时代，有一根节奏就有理由让你头一直甩。如果你肯见我，你的手打着节拍，如果你跟着唱，会把气氛搞得更嗨。从伊拉克的沙漠一直到你我的心里，美国洛杉矶一直到你弟的乌鲁木齐，每一个人应该是最亲密的姐妹兄弟。我是说真的，音乐的魔力是你我的基本，你喜爱的武器，音乐的利益是你我的机会，欢迎是和平，而且这么大方的态度就算有一点来不及，千万不要在意，大家只会更爱着你，希望这个信仰能够播放全世界。音乐就是爱，就是我老天爷，当你眼前都是黑夜，那你这记得 LOVE 什么都不缺，因为 love 大家都需要、oh、yeah， 给我 love 让我感觉到、 来自王力宏 Love Love Love。2003年的《不可思议》专辑，在之前呢是唯一不可能错过你这样偶像气质的流行曲风，在此之后是心中的日月、盖世英雄，全面开启了中西混搭的中式嘻哈风。而这张《不可思议》是王力宏音乐当中长期探索的承上启下的一张专辑，一周音乐大事记。今年是邓紫棋入行10周年，她也推出了音乐童话三部曲的企划。那回到10年前，2008年的10月15号，她的首张同名 EP 发表，刚满17岁的年龄，像一个音乐精灵一样出现在了中文流行歌坛。而她在音乐上的成熟也令人叹为观止。我们就来听这首《回忆的沙漏》。 是出发太久，我竟然迷失在旅途。 我最亲爱的朋友，你让我再一次醒来。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我，来自这个世界，来自我们真实的生活。故事里始终都有爱，无论有什么样的艰难曲折，故事里永远都有爱。永远是美丽温暖的光明结局。寂静的天光云影映衬着冬日的晚霞，我最亲爱的朋友，你给我春天的感觉。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我，来自这个世界，来自我们真实的生活。故事里始终都有爱，无论有什么样的结 在十年前2008年10月15号，许巍推出专辑《爱如少年》。在这一年的中国榜典礼上，许巍获得了年度最佳创作歌手，《爱如少年》成为年度最佳专辑，而刚刚这首《故事》也入选到了中国榜年度金曲。时下的音乐市场当中，更多的 EP 单曲推出，以求达到更快速高效的传播。在2010年到2011年之间，陈奕迅连续推出了3张足料高质的 EP， 其中2010年10月15号 Taste the Atmosphere 发表，6首歌加上2首 bonus track， 其中包括3首合唱歌曲，分别是来自莫文蔚、萨顶顶以及陆云娜。接下来我们分享到的是 Eason 和香港歌坛前辈陆云娜合唱的这首《讲男讲女》。 男共女的诗，总有人偏私，未发光心智，人便透支。 男共女的诗，深究无意义，或有可能慢慢地去摸索变成诗。恋爱不见得叫人

继去年在天津、上海成功演出后，今年北京故事再度启程。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精选作品巡演日前在沈阳开启，随后近一个月的时间里，将有七部精品在沈阳和长春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巡演活动。此次北京故事给东北两地的观众带去了七部作品，全是从150部入围过北京故事的剧目中精心挑选，优中选优的。七部作品类型各异，题材广泛，故事、人物和创作团队上都展现出了不同风格。其中既有百戏之祖阳春白雪的昆曲，有感人至深引人共鸣的爱情故事，也有诙谐幽默温情亲切的京味话剧，还有创新融合国际前沿的形体剧。黄英导演的话剧《未完待续》已演出逾十年，却历久弥新，被称为最适合全家一同观看的话剧。《蒹葭小夜》讲述了老北京四合院里一家人的感情纠葛，话剧《奋不顾身的爱情》《网子彼岸》，形体剧《吾爱至思》也各有千秋。此外，主办方还准备了多种艺术交流活动和优惠套票，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剧场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一周音乐大事记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十年前，2008年10月18号，林俊杰第六张专辑《JJ 路》发表。这张专辑在2008年、2009年两年度的中国榜上都有奖项斩获。2008年是获得了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佳专辑，《小酒窝》获选年度金曲，而2009年度《不潮不用花钱》成为年度金曲，并获得这一年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佳编曲大奖。

爱你的，我爱你到底，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，任凭自己幻想一切关于我和爱我到底，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，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。 前2008年10月20号，李健《寂寞星空》健歌翻唱专辑发表，除了收录了像《绒花》《大海》《故乡》伴他成长的经典歌曲之外，还演唱了众多好友作品，像齐秦、那英、郑钧、玉东，当然还有这首翻唱自王菲的《矜持》。 深深去爱 一周音乐大事记，2010年是刘德华入行30年，他用一张翻唱专辑来向经典致敬。2010年10月21号，忘不了的 Unforgettable 专辑发表，我们就来听这首刘德华翻唱梅艳芳的《曼珠沙华》。 长窗，疲劳的小声已在云上，风中叶摇纷飞飘满窗，换上当天的晚装，途上高仿佛当晚模样，深宵独行盼于路途上，将地上遗下废纸张，给风吹进这心窗，愿尽力忘掉却再想，每淡忘热浪留在我心上，擦的眼光似梦样，不禁令我想，擦的臂弯散未力，不禁又再想，当天

害怕漂浮在人海，所有不应该期待的期待早已看开，我不在。 让我无法自拔，心开始悸动。 从容，让我无法自拔，心开始悸动。 组合成员 KK 敷衍也选择了单飞不解散的模式，牛奶咖啡唱片以及个人唱片是双线并行。他为电视剧《欢乐颂二》演唱的《咖喱咖喱》已经成为爆红的金曲。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为电视剧《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》当中的插曲《小悸动》，在柔美婉约的曲风当中唱出了少女怀春时的那种悸动。好，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新歌三号。新歌三号是来自于宋秉阳的新专辑《宇宙唯一的你》《Do It Like This》当中这首《来不及》。作为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的高材生，在宋秉阳的音乐当中经常可以听到潮流元素，这首情歌化繁为简，用简约的流行风格唱出爱情当中的遗憾，来不及。 我们去过那张照片的海岛，我们有过十指不渝的心跳，走过的路交错成回忆，哎，这个回忆突袭封锁的边境，曾把关心挥霍成了孤单，也把伤心误会成了浪漫，也曾把失败推卸给了命运，学不会珍惜，来不及再见。时间模糊你微笑，留下遗憾的 上你，哦哦哦哦哦，啦啦啦啦啦。 火箭少女101化身月亮警察拯救不快乐，歌名就叫做月亮警察。这也是在卡路里之后火箭少女101推出的又一首洗脑歌曲，电音的风格配搭少女们的洒脱俏皮，对负能量说再见。今年8月18号，少女们推出首张 EP 撞，继同名主打撞之后，这是他们第二首派台打榜单曲。这几年歌坛变化很大，作为承上启下的90后，已经慢慢成为导师或者是前辈。那新歌5号便是在影视音乐综艺全面开花的张艺兴第三张专辑的先行曲 Give Me A Chance， 作曲编曲和声均由他自己完成。新颖的 Urban Pop 风格，强劲的古典贯穿始终，而字里行间则唱出了对前任的思念。

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九七四，半点资讯。 温泉雅韵，养生怀古。顺义健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第六届丰台区惠民文化消费季上周末启动，未来一个半月中，该区将以引领文化消费、品味魅力丰台为主题，围绕丰台特色重点推出花香丰台、梨园戏韵、文创精品进校园进社区、文创集市等一系列特色主题活动。第六届丰台区惠民文化消费季由丰台区委宣传部指导，丰台区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主办。消费季中的花香丰台花卉主题活动主打花卉文化和花卉艺术的传播，通过开展 DIY 插花等活动，让消费者感受花卉文化。梨园戏韵戏曲主题活动开展原创剧目推广、业余戏曲剧团展演等活动，促进戏曲艺术的传承和丰台梨园之乡文化品牌的传播。文创精品进校园进社区活动将以国学经典朗诵、传统诗词朗诵快闪、戏曲剧目展演等形式开展。文创集市则将展销文创产品和非遗产品，举办惠民展销活动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，上歌曲 Top 40 第20位 Lydia 星火。 我要我想放心中火，要熄灭的花火。 第19位吴青峰请听， 用我的心听你的心。 第18位冯丽君烟暖雨收。 明明是星星 第17位萨顶顶随风自在。第16位张杰竹。第15名李荣浩张嘉明和婉君。第14位张杰一路之下。第13位郁可唯地平线。第12位后弦瓜很甜。第11位阿令最好的朋友在身边。 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闹，最美的青春不忘掉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，两小时精彩呈现。 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，让我们直面荆棘坎坷，驱散黑暗。哪怕命运流转，时光洪流冲散，坚信能穿越新的荒漠，找到你，温暖你的手腕。世间世事无常，让人觉得疯狂，脆弱与坚强超乎自己想象。那些受过的伤，伴着执着与倔强，逆境中成长，总能够带来更美的盼望。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，哪怕命运流转，时光洪流冲散，坚信能穿越新的荒漠，找到你。

么都不想做，什么也没有做过，躲在一个无所事事的角落。讲已过了很久，都快忘了的精彩，变着花样向全世界直播。总想让人知道自己很忙，其实心里一直在慌着，每天不是坐着就是躺着。总想着太阳会再次升起，我还会迈开步去追寻，却在每一次清醒的时分，看到的又只是落日黄昏。散去已没有如果，卑鄙地躲着抱怨世界的冷漠，总是愚蠢地跟着嘲笑别人的苦涩，自己有多少却不让人说。没想明白到底为谁而活，到底什么才是我要的，还能肯定的是我还活着。经常会想为什么在这里，我应该还能重拾勇气，会再次找到存在的理由。繁星总发生在喝醉以后， 是本周新歌七号，出道十多年的歌手顾峰在今年六月份推出的 EP 重生，可以看作是他音乐的分水岭，这首歌叫做荒。三首歌也和以往的风格有很大不同，那这首荒呢是他今年第二张 EP 重生二当中的主打歌，那这首歌呢也是顾峰自我反省和审视，勇敢面对自己，迎接新的挑战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新歌八号是在刚刚结束中国新说唱以一首《木兰》跻身全国总决赛四强的刘柏辛 Lexi， 他原创单曲《Sleep Away》。 这首歌来证明女 rapper 不仅是节奏的王者，同时也是驾驭旋律的好手。她将于本月推出首张个人原创专辑《2029》，并开启个人首场巡演。 这些年 我的真心真意完全为你，好几年了还没忘掉你对我的关心，是否我该值得清醒，因为是你。我一个人走过很多夜晚，我一个人看过很多星空，这些年因为有你我才觉得温暖，只是你不知道我的存在。这一首歌 是通过女团养成式节目创造101成名的陈意涵，今年推出第二首原创单曲《我喜欢你》，记录了一个18岁女生的情窦初开，默默关注某个人的内心点滴心情。本周三陈意涵生日当天是在北京举行生日会，也将会回馈歌迷对自己的支持。新歌《神号》是来自模特出生的魏威尔，早在2010年他跨界当歌手，并推出首张 EP《人偶》，后来是跨界当演员，参与到综艺节目录制，今年推出首张专辑，迟到4年的专辑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专辑当中这首《你的借口》。 天黑的时候我们在拥抱，最后一次把当依靠，我站在墙角看着你的笑，他的味道，你的烦恼，是我太多的时候太多的放纵，忘记了自己，忘记了那伤口，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收听，再见。